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黃仁達、黃毓民。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夜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今日6月6日星期一，咁啊今朝你早啲起身嘅話咧，就滂沱大雨啦，而家就好似細雨翻啊咁樣，咁就 如果你都濕曬，我頭先翻嚟嘅， 係啊。 我見到你個頭 red 碌啊！我今日直情係 遮到咁嘅，我問你 冇帶遮啊，冇帶遮啊，咁就喺最大雨嘅時候出咗門口啦。點解咧？就係、是、為咗服務我哋嘅聽眾嘅咁樣，係咪講到大其實冇帶遮啫嘛？咁啦，咁咧就今朝 Christine 喺度啦，雙傑推咪啦 ，Godwin 都喺度嘅咁樣，咁就我哋三位啦，咁就六四過後啦。 唔知有冇人問阿蓮去咗邊咧？ 你問咯。 啊，系喎， 系啦，咁呢个世界边个关心阿莲咧？大家就一目了然啦，咁样，咁唔知去咗边啦，我哋唔好理呢咁嘅人，咁样，今朝就都多嘢讲啊，多啊，咁样，我都其实大新闻有几单啦，跟住嗰啲就已经系微细嘅新闻啦，咁样，咁就我哋会讲陈道嘅，不过就喺第三节会讲佢，咁啊密切留意啊，咁样， 唔好嬲啊，陈道。 嬲硬俾我见到都嬲咁样，同陈景辉混埋喺谭张会。好啦，咁我哋今朝就讲咩咧？第二节会讲个六四嘅，想唔讲都唔得啦咁样。咁啊，第一节咧讲下啲医疗嘅问题，其实就上两个礼拜先讲完啦，讲就系讲个公营医疗嘅问题啦。上次点解讲我已经唔记得咗咧？上次又系嗰啲排队啊，好啊，唔系上次系嗰个细路仔个兜啊。氧气箱， 哦系，嗰、那个 B B 跌咗地下 地咁样，咁就嗰单讲起啦。啊唔系喎，系嗰单系你哋讲嘅喎。 咪仲有一单系讲禽流感、甲型流感。 流感系啊，啊系啊系啊， 六岁甲型流感，跟住帮佢验，跟住后屘并发症死亡。 系啊，嗰单啦，嗰单讲完之后咧，咪轮到你哋嚟讲，因为嗰个排车位啊嘛。咁咪你嚟讲咧，咪就系讲个细路仔兜咧，即系氧气兜，跟住就 保温箱，细路仔保 B B 仔保温箱。 好，保温箱兜啦，咁咧就总 之就锁咗之后咧，个 B B 仔 用佢自己嘅方法就跌落地啦，咁样。其实之后再有发生一件事就是上个礼拜呢就是关于有个插气喉的事。咁就其实有两单。 咁审返出嚟嗰个结果嘛。 是啊是啊。咁总之哇即係个个礼拜都有係密个梁振英啲丑闻。咁就係一个牵涉就坐喺度定瞓喺度嗰个气压问题啦咁样。我嗰日听緊电台新闻呢我就揸緊车即係夜傍晚嘅时分啦觉得啊第日好唔好讲呢不过第日就唔係我做咁样。即係哇真係个个礼拜都讲呢好其实好 heavy 㗎好 depressed。点解呢因为嗰样嘢系你一定要面对嘅，即系如果你头晕身庆有病，你遇着大病，你就要去揾嗰个嘅服务，嗰个公营服务。而嗰个公营服务咧，系我每个礼拜都话俾你听咧，好大镬噶，死人噶，冇资源噶，啲人做到死噶，揾大陆医生噶，人工好奀嘅。即系我每个礼拜都要咁样同你讲咧，其实系好冇出路嘅。但係又發生啦咁樣，但係又出現啦。咁尋日就如果你有睇即時新聞咧，都會留意。咁其實係蘋果嘅，我唔知其他報紙有冇啦。因為應該係呢個叔就自己揾咗蘋果先嘅咁樣。好啦，咁咧就講咩頭條啊？今日頭條個引題咧就叫做特追冇特拔。哇！即系有懒音嘅，千祈唔好读埋啲咁嘅嘢。 你叫我唔好读啊？ 唔系，我另去呢边啊！阿高文知唔知？ 特追冇特拔， 咪错咯咁样嗱。特追冇特拔咁样，所有嘅舌尖音同埋舌根音都起 走咗出嚟。咁就工人鐵枝穿鼻，團院拖36個鐘咧先做手術咁樣。睇咧就唔係好明嘅。我想講嗰條引題啊，即係如果你有睇緊視像咧，咁就係紅底白字嗰條咧，其實你唔係好明嘅咩叫特張冇特拔咧？咁原來就係特事特辦嘅食字再食字嘅版本嚟嘅。咁樣點解會有呢一個特張冇特拔呢一個嘅？引題咧，其實就係、是、早一日咧就再有另一單醫院嘅新聞咧，就係、是、講阿譚耀宗，咁就嗰、那個就係特色特割，唉， 特色特割， 你哋食小鎮自洗唔使死啊！香港陷入饑荒咩，大佬冇雞食有禽流，咁就搞咁 特色特割個色係食肉個色， 食肉個色就講阿譚耀宗嗰粒食肉，咁就 阿詹排隊睇醫生， 所以佢特事特辦就變咗特色特割，咁咧特色特割之下咧，即係嗰一陣。晏少少呢次後面再講啦，跟住咧就發生呢單咧就慘絕人寰嘅事件啊！咁就係、是、有個裝修師傅咧，58歲嘅裝修工人咧， 感受花園嗰度 感受 係進行呢個裝修工程，咁佢企上一個石屎板嗰度想維修嗰個鐵欄嘅時候，點知嗰個石屎板咧就突然之間爛咗。 石屎板係大陸做嘅， 好慘。咁個手臂就插咗落去嗰、那個欄杆嗰個突出嚟嗰個尖鋭嗰度咯。 嗰啲尖鋭咧冇珠係攞嚟防盜用噶嘛？ 係啊，防盜用。 但其實你每次行過嗰啲防盜，你都覺得冇用啊！我係過到啊，咁樣啦、啊。好啦，咁佢就因為嗰個板向即係爛咗。 係就喺星期六月三號發生，星期五下晝3點發生嘅。 嗯。 咁然之後佢就插穿咗佢嘅左臂啦，左上臂近膊頭嗰個位啦。咁佢插咗吊住咗，佢仲要強行整斷嗰條鐵枝喎、哦。 好 係強行 好事太濃啊！呢單嘢呢單嘢好事太濃。 係啊，咁跟住 佢咬住第二條鐵枝先咬斷。 係啊，之後佢就送咗去博愛醫院，咁跟住之後咧就再轉送咗去屯門醫院，大概6點鐘咧就喺屯門醫院嗰度安排咧就入住骨科嘅，咁樣就一直就等咗好耐啦。佢就6月4號嘅凌晨咧就同佢講，就同佢安排做手術，就叫佢開始唔好食嘢啦。但系咧就等到第二日6月4號嘅夜晚咧，咁都仲未有得做手術，咁就問幾時有得做手術。咁但係個醫護人員咧就話，因為醫療不足咧，就只係可以開2間嘅手術室。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收咗好多呢啲緊急嘅病人，咁就暫時未輪到佢咁樣，咁咧去到咧6月5號，即係凌晨嘅3點，跟住先至安排咧做手術，足足咧等咗36個鐘，係痛咗36個鐘先至安排做手術，做咗2個零鐘手術咧，咁就凌晨6時咁就完成咗個手術啦。 係， 咁而家咧就需要都係進一步留院觀察，咁同埋之後都要等醫生幫佢繼續處理個傷口。 最終就掹咗嗰個椎出嚟啦，咁樣咁就因為等咗30幾個鐘咧都未掹嗰粒，哇！真係黐線啊！你 可唔可以播多次頭版個相？ 攞多次嗰張，即係攞多次蘋果 放大嗰、那個。伤口嗰位冇得再放 大，大到去打半啦，打半啦，大一半啦。嗰粒椎咧就我因为 佢系由个手臂嗰个底嗰度咧穿翻上去，喺个膊头位度出嚟、哦，所以其实嗰个椎嗰个位咧，起码系有5-6寸长嘅。 見到都痛 好啦，係，所以相信好快撳翻翻嚟啦，咁樣係，但係咧呢一粒嘅椎咧入咗36個鐘咧都未掹咧，你諗下個病人嗰個 panic 嘅情況去到幾黐線，其實當然蘋果冇深入咁講，但係將心比己啦，同埋佢你從蘋果嗰3言2語嘅 direct call 咧，其實你都會睇到個情況就係佢喺度即係好似喺度懷緬啊！死啦！如果有事隻手廢咗，咁我屋企人又點啊？經濟又點啊？你諗下，如果 keep 住30幾個鐘都諗緊你自己嘅將來係點咧？都慘會坐夾 痛， 唔係我諗唔痛噶啦已經。如果去到咁嘅地步， 都冇個感覺， 即係喐一喐都痛， 即係唔會去到嗌住痛嗰啲痛噶啦！哇，真係黐咗線咁樣，咁就呢、這個真係用。 你諗下碌鐵喺自己個手臂，我擔心佢發炎啊，會唔會有啲破傷風菌，跟住要鋸嗰隻手啊？ 係 啊，諗下如果你因為一個意外，跟住冇咗隻手，就係點解冇咗隻手？因為延誤醫治。因为要等36个钟先可以做手术，跟住搞到伤口发炎，跟住延误医治要变咗残废，跟住要攞伤残津贴，啊，跟住咪好惨咯，36个钟。跟住佢嗰个呢位先生啦，佢做完手术之后，佢都讲翻，佢话做完手术就感觉好舒服，就好开心，即系 release 咗成個人。 係，當然個壓迫去到太大先有咁樣嘅 release 好慘， 好慘，呢個係好慘。我咁樣講嘅真係真係好輕鬆。 唔係佢，你諗下喎，佢係唔覺意踩上個石屎板度跌低，插咗落嗰個欄嗰度。 你人生係估唔到嘅，因為嗱，你 佢仲自行咬斷個鐵枝喎。 呢個叔咧，呢個叔咧，你睇樣就知佢係貢獻香港多年啦。你憑咩睇到咧？憑佢身上嗰個紋身你睇到咧？即係鬥人， 年輕嘅時候 鬥人唔會咁問嘅，即係呢一定係一個好本土香港貢獻香港多年交税交唔少，不論係煙酒税定係博彩税啦，我估都貢獻唔少啦。喂，你人生估唔到係咩咧？人生估唔到踩嗰塊石屎板爛啦，估唔到你做緊嘢嘅時候插落嗰一支你平時覺得一擒就過嗰支鐵枝啦，而擒過之後嗰支鐵枝插咗落你嘅手臂啦，插穿貫穿你嘅手臂啦，你估唔到要入院啦，估唔到入院之後。是话俾你听，你贡献多年嘅香港，去到一个地步就系你只手臂插穿咗一支铁枝，有两个窿，穿过咗你只手。佢话俾你听，手术室系冇位，你要等36个钟嘅咁样，即系戇鳩36小时。我想讲呢个拍到戏，系你唔逃，你唔嬲啊！嗰下，即系你会崩溃嘅，你点算好呢？你系贡献咗香港多年，最尾发现就系我要医治嘅时候，即系喂，人生冇几好，遇到大嘅意外要医啊！你都系一次半， 有几好有意外会做手术啫？ 去到咁大啊，系啦，意外手术同病患手术系两件事啦。意外嘅手术， 你唔预你人生有意外噶嘛？其实 有，咁你咪跌断手脚啊， 撞亲啊， 冚爆眼角，即系打波嗰啲啊，周杰梁齐恩嗰啲啊，咁样爆光啊，咁你咪即时联针，即时搞咯。我好似上次我唔知有冇讲过，定我咪后讲，我断咗手啊，10年前，咁都即搞嘅，因为断到系只手黑到由手指尾黑到上手臂， 即系坏紧死噶啦，坏死 啦。黐线，唔系啊，断骨啲淤血嚟嘅， 我断嗰啲淤血吓亲我，黑色我就会变咗。 如果唔系，而家唔使听我够讲啦。手术救我啦，切咗啦，咁就我就好快就入咗院，都系 QE 嚟，都系 QE， 即系都系谭耀宗嗰间嚟，咁就好快搞掂咁样，咁呢个系呢、這个即系悲痛嘅情况啦。咁你见到，跟住最惨就系咧，佢话俾你听，礼拜六咧系得两间手术室，礼拜六咧系少啲醫療服務提供嘅咁樣， 因為醫生要 放係啦，即係崩潰。我有經驗啊，選一周最後那天啊，咁樣即係話嗱，你病還病，唔好揀禮拜六日公眾假期病咁樣。喂，平時我就知咧，年初一二三公眾假期，你知私家唔開啊，咁樣你自己就即係小病嘅就褪啦，即係捱幾日啦咁樣。咁你話喂，我都禮拜六我要開工啊嘛。咁我要開工，我真係整親啊嘛！ 佢禮拜五開工嘅， 禮拜五開工，跟住醫生話到禮拜六唔開喎，咁樣唔開，跟住都算啦，即係都算啦。禮拜六得兩間手術室，跟住你如果你俾著我，你就話望下你睇我條鐵枝， 由呢度懟上嚟， 懟到呢度，你同我講。就算得半间手术室，我估都系我先啦啩，即系去到咁样，跟住唔系啊，有啲俾你近急，唔系啊话成身铁枝啊插到中枪啊， 左右两边。 你同我讲有个病人俾我贯穿条铁枝咁紧要，我喺叙利亚，如果我喺叙利亚呢条我就唔紧要咧，即系谂下，而家即系个护士同你讲，而家排紧队，你贯穿条铁枝要排三个钟， 你仲有意识啊？你 三十六个钟做到几多个手术咧？我唔知道。假设做到10个，即系三个钟做一个，连埋有半个钟清洁之，我鸠估噶，有10个人比我插铁枝更紧要，咁苹果唔系头条啦。 应该揾佢 A 十啦，咁佢就系、是、即系之前应该嗰10板就仲有系中枪啊，个脑插咗生果刀啊，个肾跌咗落地执唔翻啊，去到64屠城咁样啦，照计就点会我即系你人生谂唔到就系点会贯穿咗啲铁枝啦？医生同你讲你要排队、啊，唔紧急咁、啊、样，咁我掹嚟插死你啦，好冇？你排我后边啊，咁不如即系嗰个人啊，咁我。前面嗰啲系做紧，我想知喎，点解记者唔问咧？即系记者应该问啊，究竟排喺呢个叔前面嗰啲系咩手术咧？嗰啲系 病发， 佢有解释嘅。 普通人吞钢筋， 唔系屯门医院佢嗰度有解释嘅。佢话6月4号夜晚咧，就最少接 到两宗意外创伤的伤者，另外有多名紧急病人需要进行复杂和较长时间的紧急手术，那就导致到其他相对没那么紧急的手术就要等候咁样。 但是呢，我想讲呢，即是跟我几个礼拜前讲的一样，你病人就几廿个，我个女是得一个，即是这样讲。这个好自私，即是这个不是自私，应该是一个个人的自己说法。你即是代入这个叔的 POV 去看的，茫茫铁枝，茫茫医生，茫茫手术室，告诉你有人更加紧要。吓吓喂，你想下这个叔呢，对这个叔来讲，他这世跟我孙跟他曾孙跟他曾曾孙讲都是讲这单的了，人生代表作的了，即是但是都告诉你都要等36个钟，哇屌，叙利亚这样去到的地步。但是你说有没有紧要，当然有，因为佢都亦都咁樣講，佢緊急醫療即刻做咗，因為驚佢發炎，驚佢破傷風，都喳喳臨幫佢做曬消毒 ，ring bomb 都做曬嗰啲嘢，係做錯嘅。但係悲涼好啦，慘嘅係咩呢，就係食字嗰個問題啦，就係突追冇突突呢個問題啦，咁就食落譚耀宗嗰度。唉，真係香港嘅醫療咧，唔好彩就係咁啊！你話可唔可以類比呢，理論上又唔可以，但係呢個世界事就真係發生到咁啱得咁巧。前排醫管局個削減資源，削咗錢又話唔影響，跟而家就要排36個鐘，嗰、那個鐵枝貫穿啊，早兩日頂你個肺，即係黑仔就係咁樣嘅。谭耀宗耳仔角色又俾人踢爆，其实就嚟自 HA Secret 嘅，即系大家真系小心 Facebook。我而家明白点解禁咗 Facebook， 所有嘢都喺 Facebook 里边发生嘅，包括系其实今日四节嘅嘢都系讲 Facebook 咁滞，讲埋 Len 琴都系同 Facebook 有关嘅咁样。咁HA Secret 就话，其实我好早就睇到嘅，因为我都喺医院做过。 佢就有个 post 就讲咗呢个有个最大保皇党前任大佬咧，就上月底去呢个九龙中最大人嘅医院做手术，就用尽呢个特权，咁就可以咧安排个太太咧就喺呢个职员嘅更衣室里面咧就进入手术无菌范围，咁就喺便服着住便服咧就喺无菌范围里面行嚟行去。咁呢个谭耀宗咧喺手术嘅时候咧就获呢个医护人员喺休息室嗰度等候啦。咁手术后咧就翻回电脑室度休息咁样，系咁就有呢、這个，咁就全部都系匿名嘅。开头呢个 post 就全部都系匿名嘅，咁跟住应该就系、是、蘋果找到 source 啊，咁就揭發咗原來嗰個所謂嘅最大保皇黨前任大佬咧，就係譚耀宗啦。 係啊，咁最初出呢個 secret， 我憑感覺嘅，但我啲感覺都準嘅，即係一睇就知呢個係真嘅。你啲 secret 嘅嘢啦，有真有假啦，咁樣你知都好多 secret 啦，咁樣咁就但我反而我估唔到係譚耀宗嘅，係、 嗯、 啊，唔係講 chat room 先啊，索少詹姆斯就叫我喂同我講話神宗樓講呢啲係咪搞到大家即係搞大家唔安樂咁樣，咁唔係嘅，我係咯，不過我知道你講笑咧，傻啦咁樣，咁唔講呢講咩啊咁樣，好啦，咁就由其實我都係早幾日由 secret 講起嘅，即係睇戲嘅。我本來想入去挑人嘅，夠膽你開名咁樣嘅，但係點知我又唔知點解我冇留言落去嘅，咁但係我直覺覺得呢件事係真嘅，即係同早一排就係、是、其實就係行李門事件啦，即係又係 secret 嗰度出嚟噶嘛，即係國泰 secret 嗰度出嚟噶嘛，咁呢個出嚟我已經覺得好真啦，咁個感覺係源自於我喺醫院工作過啦、 嗯， 我已經大概感受到啲口吻係真啦，我反而估唔到竟然係譚耀宗啫，即係因為係講緊係咩建制派 最大保皇黨前任大佬。我估唔到前任大佬咯，我真系唔知佢已经系前任大佬。 哦，系啊，系啊，佢褪走咗。 系 啊，系啊，我都唔知佢已经系前任咗啦。跟住亦都感觉佢个样太唔大佬啦。我即刻就谂。 我谂到曾玉成啫嘛。 我都以为系曾玉成 嘅话， 同埋曾玉成个样似有病多过系谭耀宗个样似有病啊嘛。系咯，即当然系精神科啦。唔系，即如果谭耀宗有病嘅话咧，唔系我亦都谂起啊，大佬啊，咁啊曾玉成咯，咁样即太唔系谭耀宗又唔似大佬，佢个样又唔似有病。咁樣咁但係咪跟住有人就估係程介南咁樣，即係再早啲咁、 哦、再早一 跟住呢就爆最咩好快喎，兩日唔使呢就出 爆咗出嚟 爆出嚟啦，就係譚耀宗做色欲啦，咁樣做色欲，咁我諗住嘩都不大不小，我諗色欲就諗起係大腸，就驚係有癌嗰啲嘢咁樣啊，原來屌耳仔咋 喎，耳仔嚟講一般呢就好少會生色欲嘅， 成隻切啦 吻埋佢， 你都唔聽人講嘢噶啦，揾咗英泥吻咗佢啦。 係啊，唔係佢譚耀宗咧就話 揾啲鐵枝灌入去啦， 攞翻嗰個 排三六個鐘啦， 手臂嗰啲鐵枝插翻入佢耳仔度， 討厭。 唔係佢就同嗰個副顧問醫生咧係相識嘅，咁就喺一個社交場合裏面咧，阿譚耀宗咧就同呢個醫生講到咧自己個耳仔有病，咁之後嗰個醫生咧就主動就提出幫佢睇同埋做手術咁樣。 是不是啊， 即是这个他的讲法，因为其实那个医生是没有出到声的嘛。这个是谭耀宗的讲法。是啊，咁佢话手术前后咧，谭耀宗咧同太太就喺医生嘅休息室度休息。咁当然咧，一般即系一般嘅，你知睇公立医院你要睇专科，你要经门诊，跟住先可以再转去专科噶嘛。咁但系佢咧其实就 skip 咗呢个程序嘅，佢就冇睇个门诊，都直接咧就喺专科嗰度咧就睇医生嘅咁样。 哇，都几唔系，即系如果以公营医院嗰个程序嚟讲，都系几绕过几个程序嘅。即係繞過咗睇門診啦，排期嗰個問題啦咁樣，咁跟住就梗係講到係咪特事特辦嘅問題啦，特權嘅問題啦咁樣。咁我想先講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先，即係你嘅經驗會唔會講啊？你嘅經驗應該唔好講啦，唔方便講啦。我講我嗰個工作經驗，我又係嗰句啦，我一個社工啦，咁但我喺醫院工作啦，即係我差唔多有四年至五年時間。我唔係醫務社工啊，即係我同醫院有合作嘅一啲嘅計劃， 即係你會 refer 啲 case 俾佢嗰啲， 互相 refer 啦，互相 refer 啦。總之，但係我差唔多個 office 喺醫院啦。咁基本上我嘅工作嘅 partner 就係醫院裏面嘅同事啦，即係醫院局嘅醫生啊、OTPT 啊、大量嘅護士啊咁樣啦。咁但係有啲嘢咧，因為我係冇咁你社區做，不嬲都係做開喺社區裏面嘅工作啫嘛。咁你從來冇乜特唔特權呢啲嘢嘅。嗱，當然。呢、這個世界有特權嘅，呢、這個世界有階級嘅，有分裝閒嘅，係啦，即係好似笑死朕咁樣講，呢、這個世界有分嘅。如果我呢度有即係呢度咩都好啦，總之有個地方有個地步喺度，跟住咧就有啲特權人士嚟參觀，張建宗啊、盧福嗰嗰啲啊、梁振英，咁你梗係招呼好啲啊，抹乾淨個地下，大家著翻條長褲啊，著翻條恤衫啊，我理解嘅，即係大家都明啦，大家都明啦呢啲嘢，即係理解呢件事啦。咁但係我初初喺同醫院人士合作咧，我係有啲唔慣嘅。佢哋一啲 refer 咧，咁有啲表啊、紙咁樣 refer 咧，佢哋會打粒星嘅喎。有時呢、這個 patient 咧，個仔係邊間醫院嘅 MO 嚟嘅。即係高級人士啦，呢、這個 有親屬關係 SMO 係啊，或者係呢、這個係係喺政府邊度工作嘅，佢會另外 mark 低嘅。咁我初初咧，即係笑不更事咧。 但你又知道佢哋會咁樣講，你聽住佢哋咁。 Joey Fellow 寫㗎， Joey Fellow 寫嘛， 寫㗎，係啊， 即係 手寫㗎，係 即係有副 PS DIL 情治醫生 patient is 嘟嘟 H 啲 H 醫院啦、嘟嘟 H MO 咁樣寫噶，佢唔會話俾你知係乜嘢噶。咁DIL 即係 Doctor in Law 啦，咁樣啦 ，SIL 就新年 law 啦，咁樣我識呢啲嘢。或者佢寫patient DIL is DOM of 咩 DOM 即係唔知護士長定咩 DOM 啦，佢哋叫咁樣啦，咩 Directors of 咩嚟，我唔記得咗。是不是之類啦，但是病房之類啦，咁樣嘅嘢啦，我初初唔知喎，咁我攞份 refer 問，點解要寫呢句嘢咁樣，即係我仲笑不更事喎，佢話你明啦，喂揸正啲啦，即係費事俾佢嘈啦咁樣，其實跟住呢我就發現呢，原來呢個係佢哋嘅文化嚟嘅，即係但係我懷疑好多公司都係咁嘅，私人公司都係有幾期嘅，即係咁樣，但係我唔慣㗎嘛，我唔會因為當然啦，我做緊嘅服務，我唔會話喂呢、這個係個官個仔嚟㗎，你同佢批中文批好啲啊，咁唔係我批啦，即係話同佢填啲表填好，冇呢啲嘢啦，即係唔係我特別公正，我個飯我個行唔使呢啲啫，可能係咁樣咯，咁我就會覺得其實唔奇啊，即係你都了解一啲啦，即係你有 OK 啦，即係唔係即係大家都有啲相識喺公營醫院做，可能大家都了解有咁樣嘅文化， 即係會唔會俾親屬優先去或者打尖啦，或者插隊咁樣去睇醫生，咁其實我自己都知道係會有呢啲， 知道好啦， 知道有呢啲情況係有發生嘅， 係啦，咁樣 都目擊過咁樣， 係啦，咁唔係跟住好笑嘅，咁你發生咗呢件事，嗱，我想講唔係，我哋唔係話覺得呢件事係啱，我只係覺得呢件事好平常，喺跟住譬如今日報紙都會有， 我想講你係唔需要去到高級醫 身嘅，即係唔需要去到好高 級 嘅 醫生，就已經得到呢啲咁嘅權啦， 係啊，都可以有呢個咁嘅， 即係總之得到呢啲咁嘅排期啦。咁當然牽涉幾樣嘢啦，究竟邊一個可以決定排期嘅先後啦？個透明度係點啦？咁樣咁都有，因為譬如佢講到就話呢一啲咁嘅專科嘅手術咧，其實你個期唔係日日都爆嘅，咁你中間梗有啲期咧係吉咗出嚟嘅。咁你話如果你想 fully utilize 有效率啊，你咪攝嗰啲期咯。咁樣其實就有啲似你去蘋果整手機、整 iPhone、整咩機，咁你 book genius， 咁有啲人冇嚟，其實唔係講冇嚟啦，手術唔會冇嚟啦，亦都即係死嘅機會唔大啦。咁問題中間有啲空檔期，佢 book 一啲 time slot 嘅時候有啲長。有啲快有啲慢啦，或者係總之佢預鬆啲啦，咁有啲期啦，咁就可以俾人攝啦，咁樣咁就咁跟住牽涉嘅就係竟攝期嘅透明度係點樣啊嘛，即係邊個可以攝，親屬可唔可以攝，定係公務員攝，啲官攝，邊個攝，定係依跟翻而家排緊期嗰啲嘅嚴唔嚴重程度去攝咁樣，咁呢個就有人咁樣提啦。咁譬如我睇訪問啦，立法員郭家麒啦，咁就話其實曾經都見過醫護嘅家屬優先做手術咁嘅事件，即係打尖啦。咁就咁佢都會覺得呢件事對一般市民唔公啊，一般市民咁呢、這個感官係真係有唔公平，因為大家都有份病啊嘛，病係好公平嘅事嚟噶， 同埋大家都係排嗰條隊啊嘛。 最慘就係病就係有錢人又會病，窮人又會病啊嘛，咁變咗你就會先至有呢個不公平嘅事。當然啦，你可以話點解啲有錢人唔去私家咧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嚟講，我都會咁問，即係點解譚耀宗唔去私家？咁佢可能會直接嗰個反應就會覺得係佢識呢個醫生咯。嗱，佢唔一定唔會貪平咯，即係對我覺得以佢咁有錢嚟講，咁只不過可能佢好信呢一個醫生，而佢喺政府醫院做，咁佢咪揀呢個咯。亦都覺得可能私家冇咁好，即可能佢嘅選擇啦咁樣。我唔覺得存在貪平呢個問題啦。anyway 啦，譚耀宗亦都道歉咗啦，佢嘅道歉快到係令我有啲驚訝啦。即係以前人嚟講。即係究竟係啦，可能佢都要保住個醫生啦，即係大家都 friend 咁樣，我大致理解啦咁樣。跟住有個梁家樓都話呢啲事其實都好普遍嘅，嗱大家明啊，唔係我講啦，梁家樓郭家麒都咁講啊， 佢哋都咁講啦嘛， 大家都咁講啊，係咪先？大家咁講啊，咁即係都睇下竟有冇規管啦咁樣啊。有個最好笑就係咧，陸偉雄大律師啊咁樣。我照讀啦，蘋果嗰度嘅陸偉雄大律師認為咧，公共醫院嘅醫生咧有需要避嫌，例如喺決定某病人是否病情緊急及同埋需否提早做手術時，作為病人親屬嘅公院醫生，即係公立醫院醫生，唔應該參與有關決定，應該交由其他同事負責，以免有利益衝突。阿陸律師， 你咪未睇過醫生？ 陸律師。 你咪冇識得朋友。 假設我同阿佢先係醫生，同阿郭入邊嘅醫生，我有個病人有事，我話：哎，我要避嫌，我唔可以話佢可唔可以打尖。嗱 ，Christine， 你係我好同事，不如你判斷我阿媽，你判斷你公正啲，佢可唔可以打尖？好啊，你咁你話俾我聽，佢可唔可以打尖？以你嘅專業判斷。 唔知喎、 啊，睇下你哋係咪同級定係邊個公司 咯？ 屌，梗係可以啦。咁啊係，而家同 friend 唔 friend 啦？梗係 friend 唔 friend 啦？咁唔 friend 都唔問你啦。哦，唔 friend 啊？咁我問郭源啦。咦，我同你好 friend 喎，一齊睇個舊港咁樣。我阿媽做手術，我唔知嚴唔嚴重喎、啊，我又要避嫌喎、啊。你同我判斷嚴唔嚴重？你而家話俾我聽嚴唔嚴重？ 大家搞掂啊， 係咯， 大家食飯咯。 講完啦，講完啦咁樣，咁梗係要有透明度啦，即係要涉期啦，點樣去處理啦？不過都好嘅，即係跟住譚中呢個事件之後，大家又再了解咗呢件事啦。當然你話譚耀宗，喂佢致歉喎、啊、道歉喎、啊，只要識咗割咗都黐翻上去差唔多。你而家同我講黐翻上去再排，係啊，提即係佢咪即係可能唔。點講呢，其實都存在打尖嘅，因為我可以話可能唔存在打尖，因為嗰期係攝㗎嘛 ,bonus 期㗎嘛。 咁你永遠都有個 waiting list 㗎嘛。 係啦。 你醫院永遠都有個 waiting list， 點解係俾佢先唔係俾本身 waiting list 嗰啲人呢？ 係啦，跟住出面人話公務員係有優先啦。嗱，如果係既定系統嘛係㗎，屌但係譚耀宗唔係公務員㗎嘛，嗰、那個問題係。咁呢個係應該有個清晰嘅說法係好嘅，我係咁講。但係客觀嚟講啦，即係從唔係客觀，你從個民情嚟講咧，醫管局真係好麻煩呢排。之前由我講起流感單嘢啦，唔係禽流感，我想澄清翻，係頭先講錯應該 係甲流感 啦。嗰度講起啦，跌咗小朋友啦，跟住出咗嗰個研判就係嗰條即係插喉嗰個問題啦。 配錯藥。 插锥啦，插嗰支铁锥嗰个叔啦，插咗36个钟啦，特色特觉啦，系咯 ，B B 就第一个先讲咗啦，加埋谭耀宗呢单嘢啦， 加埋削减医疗开支， 削减医疗开支啦， 仲有护士咧，护士轮夜班搞到个仔 啊啊系啦系啦，护士轮夜班，跟住而家又话其实36周之后就唔好做夜班，哇系咪即系千疮百孔到咁？系我想讲系咁议嘅啫，呢啲嘢系咁讲下出下就已经系咁。其實都幾災難級，我想講，即係你講香港一個咁富裕嘅地方咧，我要有一個公營嘅醫療咧，係排36个钟，你講插條鐵枝落去先至係36个钟，你插唔到條鐵枝，唔好同我講。 我覺得遲啲會演變到要大陸咁咯，會有啲大醫。 其實兩件事，其實兩件事嚟嘅，即係但系冇办法啦，冇办法，即系你喺民情嘅眼中的而且确，你会见到就系咁样咯。即系大家喺眼见嗰个不公平，有时喂公唔公平咧，唔系实际你点做嘅，系睇落系点样嘅。大家睇落系公唔公平？当然佢先喺准备节目嘅时候都有讲一样嘢。其实当然啦，如果个医疗压力冇咁大，大家对于呢啲不公平就冇咁， 即系本身大家个感觉上啦，唔系佢应唔应该咁做。譬如如果大家佢感觉上系唔需要等咁耐。佢自己個個案本身都好快得到處理嘅，亦或者冇咁多醫療事故嘅。咁如果你有啲家屬佢可能係涉位涉期嘅時間，可能嗰個公眾嗰個不滿唔會咁勁咯。但係佢應唔應該咁做係一回事啦。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喂，呢節唔講咁長，因為有個訪問啊，訪問三蚊先。咁我哋休息一陣先。